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电波那头如果喜欢网球比赛的啊，这个高精尖的运动项目，可能会注意到最近法网的决赛结果已经出来了。西班牙的选手纳达尔在这次的法网公开赛决赛当中赢得了冠军，拿下了他第10个法网的冠军记录。他真的很厉害，他今年其实年龄已经不小了，他今年跟我一样大啊，已经有31岁了。整个比赛过程决赛他是以6-2、6-3、6-1的比分，你看这个分数差距非常大哈，锁定了他第10个也是他第15个大满贯的法网冠军。那这一次呢，得到这个奖杯之后啊，纳达尔非常开心。他说12年前我第一次赢得法网冠军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2015年的时候，当时我在想，哇，2017年我应该会坐在船上，在某一个海岛安安心心的钓鱼。我真的没有想过我的职业生涯会这么长，赢得这么多场的比赛，能有第15个大满贯。当然作为运动员来说哈，纳达尔确实年龄很大了，31岁，在运动界算是高龄了啊。一般情况下像10几、20几岁是最旺盛的时候。但是呢，我最近也是看了几个我们国内的运动员的采访，像张继科和刘翔的采访。刘翔当年在他21、22岁的时候拿了雅典奥运会的冠军，有记者就采访说，如果你当时比较能够预见到未来，然后你拿了冠军之后，你就立马退役，你的人生会很完满，不会有这个后续的糟心的事儿，你会不会后悔？刘翔当时就回答说，我不可能那么年轻在21、22岁的时候就退役的，我自己能放得过我自己，他们都不会放过我。张继科也是哈，张继科也是跟我同年的，他88年出生，今年30岁，已经拿了他的大满贯了。但是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依然说，我现在心思没有放在谈恋爱上，我现在不想谈恋爱，我还想再拼一下下一届的奥运会。所以你看，我们永远都不会，作为人类啊，我们永远不会见好就收，我们永远都会觉得下一次一定会更好的。但是啊，我觉得真的，我的经验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呢，以我最近别人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的经历看，真的是会越来越差的。 天暗了，灯亮了，街灯喧嚷，城市也加倍辉煌，拥挤的陌生的人在游荡，谁和谁交换孤单？夜太长，梦太多，爱更迷乱。我愿向远远的望，你的爱缓缓。 白混沌迷离，生离所系，谁借天意，万事千秋世人隐去，失去真人明处难起，谁负输赢天下如棋，梦幻泡影如电如雨，心之所向就此不离。问天今夕为何夕，为何风吹红尘花落满地，情有何事，为何情叫人生死别相许。 在我们

厉害的一个人物，曾经学的是哲学，但是从事了商业这个行业啊，投资了很多厉害的公司。他就说呢，作为一个富豪，世界富豪，他说不管你从事任何行业，他的建议是，如果你想要成功，都必须要具备以下两种特质。电波那头想成功的啊，听好了，第一，你要有相当的智慧，第二，你对你从事的行业要有充分的热情，你就可以成功。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对不对？另外巴菲特呢还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啊，其实不是成为股神，而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当一个床垫试睡员，就是给别人试一试这个床垫舒不舒服睡着。我觉得这职业太棒了，有没有？我作为一个对我本身啊，我小时候的梦想从来就不是做主持人这一行，我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我是希望能够像巴菲特一样做一个富豪。我也很坚持，在我想要成为富豪、努力成为富豪的这条路上，我已经失败了99次了。我打算明天再试一次，因为我很坚持嘛，毕竟我要努力给这个树凑个整嘛。 白月光是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进我的灵魂，在世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娘。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一晃又忍不住回想，像流花一路跌跌撞撞，你的苦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你越难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长。 上唠唠嗑，听听歌。这是不知道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站不站坐哈，有的时候站坐呢并不是故意的，像在西班牙哈，马德里的交通部门开始管制这种大爷式站坐了。什么叫大爷式站坐？就是你去上公交车的时候，女士们啊可能比较淑女一点，两个腿呢就是合拢的坐好就好了。但是男士嘛，男士们特别是西班牙的男士比较粗犷一点哈，所以呢他们就会岔开腿坐着，有的时候一个人都占了两个人到三个人的位子。那西班牙的马德里交通部门呢就是对这种行为就说，我们已经受够了这种大腿跨过去占公交车座的男士了，所以呢他们设计出来了一个标识来提醒那些男士要尊重别的乘客的乘坐的座位空间，不要让别人，你的坐姿哈，站坐的这种坐姿不要让别人感到不适。哎，就是要发起这么一个行动来管制公交车上的大爷式站坐。当然这种站坐不是故意的，可一说到站坐啊，我是很有经验的，作为一个念过大学的人，你知道的，学生时代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去图书馆在帮我那帮宿舍同学占座位的时候，各位，我都嫌我的耳机线不够长。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从前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地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说明坦白。We'll be right back.

换做借口，伤了我自尊，爱的戏演一场，只能够你我两个人，不可能是我独徘徊，也不可能再任性，不可以去找新的恋情，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但不要用愁换作借口，再让我伤 心在痛，对你的爱太浓，是否你能带走过去的承诺，不再对你奢求什么，只想让你懂，转过身就不能回头，已经做决定，又何必再强留？选择了离开我，还能说什么？爱是你还是我迷惑？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为何还如此执着？为你出所有，你竟不顾一切就走，明知道爱你只是无计许错，为何还如此脆弱？已经习惯有你，已经不能将你摆脱。已经习惯有你，已经不能

就前男友还最爱呢。你知道，你这那个妮蔻，你知道为什么我也叫妮蔻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男朋友离我而去吗？因为他走之前跟我说，妮蔻。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一零三三”。 想念春天，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期待夏天海岸线。我们是不交接的两天，今天和明天，如果注定落在两期之间，距离更远，即使站着面对面还那么明显。能不能我们爱到夏天，

着你慢慢离开，泪水不断。 修林在听众群当中留言说，我记得我第一个网名叫不帅你报警，然后那一年的警察叔叔报警电话被打炸了。 我想要学会遗忘，用原谅习惯原谅，被磨得多少又那么一硬要钻，用寂寞竟把怒涨到没得商量，谁敢说自己没有世界的空

己都不爽，被你无条件的回忆 I just can't help It's automatic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就算别人说我不清醒，我却宁愿情不自禁 I feel so 姚雪来陪着你。过程留言说，我的微信微博名字全都是过程。他说我姓程，然后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过程，而且过程在一件事情当中非常重要，享受过程很重要哈。所以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要跟自己说过吧，小程姑娘。哎呀，我想说的是，一件事情就算过程再享受，结局不好你还是记得的是那个不好的结局。所以你看，我们对于圆满结局，电视剧的圆满结局都有那么固执的追求，对不对？另外我以为你是每次考试都能够过呢。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当清晨第一道曙光照进梦开始的地方，让我们装着憧憬的胸膛，因为爱沐浴着阳光，空气中花草的芬芳，窗外是绿色的海洋，